劝，我都安顿好了。今天下午四爷有档子出殡的活，你办个大花的混出去， 能出肯定行啊。大哥，真得谢谢你。 我真是羡慕你的，真的。哪怕是战死在疆场上，我都。可偏偏我是咱齐家的长孙， 是这个家拖了你。 你这一走啊，家里头连个想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。 小叔怎么？你怎么到这儿？ 我是三弟呀、啊，你是要走吗？啊？ 大哥，我走的事儿先甭跟爷爷他们说了，啊？ 可后就端午节了， 那就跟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。 大夫？ 屈原。 现在中国人还不该想想屈原吗？国难当头，我们都该像屈原讲的那样，成以永熙，又以武，中刚强兮，不可凌。 身既死兮，神已灵，子魂魄兮，为鬼雄。 怎么说呢？

笑里。日本学监太可恨，亡国奴你就得忍气把生吞，瑞全他海阔天空土地震，谁叫你是戚家的长子长孙，自古茫茫一腔寂寞人多，先中 你，我骗你！

你爹，我不是人，我是个畜生。 顺子， 你就认命吧。 爹，我听您的话，我认命。 这就来， 您看这不来了吗？ 怎么样， 妥了？ 得嘞， 过来，你过来见见总管。 请 过来。哎，来，哎，给你躲开，给总管磕头。 你倒是磕头。 爹， 孙子， 哎， 孙子，你可要活的，你要死的。 是啊， 他又活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曲剧团演出的曲剧茶馆第一幕的实况录音。听到这里呢，我们这期就要结束了。 编辑主持孙威、崔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